追我哀我怨我跪我比你怨到心软将你识错。爱恨叫妻呢原谅我不必啵你误会点听得错悔恨起亲你惹大祸。你不用关心我我必要认翻错。你响处瞒亲我你所谓真不妥。我响处认错不要认错。我话过以后信得过呢喂出面有咁多靓点及老婆。你情人千百万我单外妻一个。倘作负心汉你可以打昏我的。又一个， 哎呀，我唔愿再睇咯。 为娘家当初结咗婚，白首两家要邂逅，唔会难免会出差错。 每次播呢首歌嘅时候咧，我都好认同佢讲嘅，香港真系靓女多啊，系咪？咁啊，身为香港嘅朋友仔。身为女孩子梗认同佢讲嘅香港靓女度嘅系嘛。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朝头早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呀、 啊。 又过咗八年啦， 思忆匆匆各一副， 梦重温上春相爱欢欣已若何，云雨散无消，心声在相倾。 说话好讲，我真系后悔，点解当时唔敢去爱你？ 过去嘅事，而家亦都无谓再提啦。以前我自问系一个纯洁嘅少女，但系而家。现在我已经是残花败柳身了。觉得不安乐嘅啫，长殿今宵回声送君，别此去天涯无挂望。 每次播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会好怀念大哥嘅声音嘅，咁啊，带嚟咧有何雪莹同埋钟大哥、钟伟明嘅呢一首《寻情恨》嘅。好，咁啊，讲下今日日子啦。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4月24号，星期六嘅上昼啊。农历咧就嚟到3月13噶啦。室外气温咧有25度，相对湿度87%嘅。记得上个星期咧，我播粤语流行歌嘅时候咧，就有人喺社交平台已经留低话要听浩德哥嘅歌声啊，咁梗系呢一首啦，嗬，一齐跟住唱咯，噃，好冇？陈浩德《劲草叫花》， 我亦爱花娇美，愿明月皎洁相遇，寒芳草青青，那堪叫花败谢。相遇，你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追凄雪。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语？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雪，寒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雪，寒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从来到春日暖。相人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意，共喜有缘分，人 堪，朝晚断断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怕香，种番野愁恨。只愿爱害气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都已尽化痕，黄袍相思往痴恋，恨轻心太人，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带嚟咧有阿炳哥谭炳文嘅呢一首《旧欢如梦》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云量系会增多，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87%。 雨伞手。 是有这个宝珠姐出场啦，播粤语流行曲怎可能没有了宝珠姐份呢，是不是？当然有宝珠姐就有女杀手的出现啦。好，那今朝呢就看了一个即是一个社交平台的一个讯息，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来自这个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的一个的社交平台里面的讯息啦。就是讲呢，即是近日呢其实都有些市民呢收到呢所谓称是这个所谓啊是这个卫生署人员打电话来说个市民已经确诊啊，就要提供个人资料的。咁啊，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喺呢个社交平台里面就指出啦，佢哋冇拨出有关嘅电话，而佢哋如果需要透过热线联络市民嘅话咧，一般咧系会提供相关资料以核实双方嘅身份嘅，即系例如佢可能俾身份证嘅头几个数字俾咧，然之后叫你拨翻佢个尾啊，或者你的电话号码俾头啊，跟住就拨翻个尾等等呢啲咁嘅资料啦。咁咧，但系唔会要求市民咧就由零开始比起嘅。你叫乜名啊？你嘅身份证号码几多号啊？即系等等呢啲资料咧，咁敏感嘅个人资料咧，系唔会主动叫市民比嘅。咁如果大家都收到呢啲怀疑系虚假电话咧，就真系要留心啦，同埋咧千祈唔好咧就系见到或者听到人哋讲啊，我哋系边度打电话嚟嘅，咁就嗱嗱声就即系根据佢嘅指示去做出一啲佢要你做嘅嘢，咁即系成日都讲噶啦，电话骗案咧即系层出不穷嘅，亦都有成日都讲巧唔怕旧智紧要愁，有时真系可能佢讲啲嘢令到你个心好慌，你好担心自己或者系自己嘅屋企人，或者甚至乎系朋友出事或者系有问题，好容易咧就会代入咗呢一啲骗案啊，或者呢啲虚假电话嘅陷阱里边。嗱，你话我提供个人资料唔使担心啊，咁嗱唔系嘅噃，个人资料咧系即系有需要去保护嘅，因为呢啲个人资料唔知佢攞嚟有啲咩用噶嘛，系咪？所以哥哥姐姐们咧就特别要留意啦。咁而卫生防护中心的热线就是2125-1111 或者是2125-1122 不过这样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有时你看到个电话来电的时候好像是真的样的，即有机会甚至乎是你的家人打电话来，但不是你家人的声音，真的的。不过通常呢，配配自己就这样，如果是一些山卡拉地方打电话给你的，即是可能是你根本就没有朋友在那里智利啊，即是配配没有朋友在智利啊，在西班牙这些等等地方打电话来的，因为你的电话其实智能电话很好的，其实他大概会告诉你其实由什么国家打电话来的。咁呢啲咧，基本上你都唔使聽噶啦。咁但係即係當然都會有啲客户服務中心係搬咗去嗰啲地方，咁或者係用嗰啲地方嘅電話嚟回撥翻嚟嘅。咁有機會嘅，我都試過，不停咁唔聽一個電話，原來最後係回撥嘅電話。咁但係咧，提供警覺都係即係聰明嘅做法啦。因為佢打好多次嚟嘅時候咧，咁你就開始有啲懷疑，或者佢會諗辦法，佢知道咗你係因為呢個電話唔接咧，佢有辦法會再揾你嘅，所以唔使擔心。咁同埋咧，如果你見到係本地電話，如果佢前面寫住+852+852呢個字咧，咁好多時候咧都係怪怪嘅呢個電話。你試諗下。如果一个电话是由香港你的朋友或者你家人打电话给你，那个来电显示可能是你自己本身即是 mark 了在个电话上面的名字，是不是？如果没有 mark 在个电话上面的名字的话呢，咁可能会出大概八个位数字嘅呢一个嘅电话号码给你啦，是不是？咁前面是不会+852嘅，一写住+852呢，你又要提高少少嘅警觉啦。因为你想想正常的电话是不会写+852的嘛。那究竟是不是这个的来即是这个来电是可疑的呢，配配自己这样的。既然个来电这么可疑了，那就不如不要听啦，是吧？那但如果听了都不要紧的，听了又不用担心的。他不会在个电话筒里面走出来。整蛊你啊，整你嘅，咁所以你要镇定啲啦。特别系佢讲一啲你屋企人可能有问题啊，你快啲嚟啊，或者入几多钱俾我啊，等等呢一啲 救命嘅电话，所谓救命嘅电话咧，就更加要提高警觉。如果你觉得真系有怀疑嘅话咧，就嗱嗱声喺身边揾个人同你核实，究竟呢个电话真系真嘅定系假啦？因为而家咧真系骗徒层出不穷啊！仲有啊，唔单止添啊，仲会喺呢一个即系啲通讯软件嗰度咧，会有好多呢一个嘅被人盗用嘅等等呢啲嘅机会嘅。咁所以咧，尽量咧又唔好成日都 share， 即系分享一啲嘅信息啊、相片啊，好多时候咧都会代入呢一啲嘅呢一啲hack 入去你电话嘅陷阱度嘅。好啦，晚钟好快到五点半，我哋先睇下节新闻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怀疑出现第三宗在社区发现的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一名初步确诊的菲律宾外佣怀疑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菲佣今个月17号已经返回雇主在坚尼地道8号的寓所。为谨慎起见，所有大厦住客要强制检疫。嗰名菲佣曾经到中环万邦行做身体检查，亦都有到湾仔入境处八楼以及中环皇后大道中锦安大厦一间雇佣中心。欧家荣话：万邦行、入境处同锦安大厦要纳入强制检测，曾经同佢有紧密接触嘅人士要检疫。菲佣喺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完成检疫。酒店过去一个月在同一个楼层的三间房共有五宗确诊。当局要求今个月4号至7号期间入住酒店6楼的住客要再次检测，要再次检疫，并且由他们离开酒店起计21日。由上个月27号至昨日曾经在酒店逗留的所有住户和职员，今日和明日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公布要求指定期间曾经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士进行强制检测，部分属于第二次检测。名单包括5处确诊或者初步确诊个案曾经到访的地方，包括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菲佣曾经到访的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湾仔入境事务大楼、中环锦安大厦和万邦行。其中入境处宣布，湾仔入境处总部各办事处今日暂停服务。另外，有多处地点要进行第二次检测，包括同一层出现多宗检疫人士确诊感染变种病毒的柯士甸路华美达华丽酒店。余下包括8间学校以及2处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或者初步确诊个案的大厦或工作场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视像交流。在香港问题方面，王毅表示美方应该尊重中国政府为落实一国两制所做的努力。王毅表示，无论是去年颁布香港国安法，定是今年修订香港选举办法，都是为了完善一国两制，确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行稳致远，实现香港长治久安。王毅强调，修订香港选举办法仲在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基本原则，一个是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香港回归前就提出来，是推进一国两制的政治保障，爱国者治理亦都是世界通行的政治伦理和普遍实践。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会在6月前往英国和比利时展开任内首次外访。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预计将会在6月11号至13号出席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将会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 G7 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之后，拜登会转往布鲁塞尔，6月14号出席北约峰会。普萨基表示，拜登此行致力于恢复同盟关系，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确认美国对北约和跨大西洋安全以及集体防卫的承诺。另一方面，欧盟将会在6月和拜登举行峰会，讨论气候变化、卫生、贸易和地缘政治等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

若要死，愿相信死去，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我的话愿君心记取，既然君终劫难难自救，死生也伴随。若要死，愿相生死去。说不尽。 愿君心记取，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陪伴你嘅朋友仔咧，就系有空气中嘅钱培培啦。咁啊，听紧嘅咧就系星期六啊，香港电台第五台独有嘅版本《清晨爽利》啊。咁啊，今朝早天气都 OK 啦。咁啊，晏昼时间咧就会有啲热嘅。咁啊，而家室外温咧25度，相对湿度87%，啱啱好可以着一件薄薄地嘅长袖衫。今朝早系 OK 嘅。虽然你话25度都应该都热嘅，咁但系朝头早起身咧，又条街又冇乜人啦。咁啊，有啲雾水啦。我成日觉得咧，嗱，我自己觉得嘅咋。通常咧喺叫做黎明时分，即系啱啱破晓嘅时分啊。是特别冻㗎喎。好多时候呢我做完节目呢6点钟行出去呢我係觉得特别冻㗎喎。4点几返嚟电台我就冇觉得咁冻㗎喎。但係呢做完节目行出去嗰下呢尤其是冬天啦因为佢係夜长日短㗎嘛。出到去6点半嘅时候其实都未天光㗎有时。哇觉得真係好冻㗎个感觉。就算係已经光咗都好啦都係觉得凉嘅。即係我觉得係朝头早可能特别嘅空气清新啲啦咁亦都交替完啦或者可能个人整治咗呢特别觉冻。所以呢即係朝头早千祈冇冷尘。虽然你话天文台话俾你听25度啫但係冇信呢个数字。其实要信是信自己的我成日都讲呢每个人嗰个体感呢是不同的。你觉得冻咪着厚啲咯冇所谓的真係。你觉得条颈好冻咪溜条颈巾咯丝巾啊咩都好啦。戴返顶帽啊甚至乎廿五度我喜欢着羽绒啊咁咪着咯系咪即最紧要你觉得舒服就得㗎啦。因为真係我个仔呢去上海-2度佢都可以穿件短袖嘅。咁当然年轻人啊梗係即係血气方刚係咪咁佢哋觉得唔怕痛係冇问题嘅。咁但係我哋真係穿少件都唔得啊。时间嚟到早上5:43。我哋继续听下呢啲经典嘅电视剧歌曲吧。跟住我哋有小离飞刀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有情蜜意愿不 己开失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谷姐唱歌的，这首狂潮更加是啦。当然除了狂潮之外，其实我很喜欢谷姐的过客的。睇返谷姐其实都有很多歌曲好好听啦，例如她跟伍卫国合唱的田园春梦啊等等，这些我都觉得是非常之好听。同埋呢，就算你讲緊新啲啦，无心伤害，即係讲緊呢个大契世契嗰套戏呢，佢都唱得好好的，即係同埋好厉害。几十年前的声音和几十年后的声音都是没有分别，个样都是没什么分别，真是厉害厉害啊。讲起我儿时的偶像，大家都记得了。 我成日都讲噶啦，佢就系阿姐汪明荃啊，京华春梦。 人生芳心碎，空对落花我泪碎，为何情缘世似水，大哥去哪堪醉，无奈情丝抛不去，但狂风吹飞水，情意尽化烟，烟消天外去，错为情爱一生落泪，往日情泪 分也不可，爱恨便 迷迷惘惘，苦痛有几千重，愁愁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刀 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觉得咧，就系呢个汪明荃咧同呢个郑少秋咧系一对嘅，但系大家先发现啱啱佢哋真系荧幕情侣，其实系冇呢一个嘅实质嘅关系嘅咧。嗯，但系咧有郑少秋嘅《倚天屠龙记》啊，咁啊，继续我哋带嚟嘅呢一首歌咧，唔系嚟自无线，系嚟自佳艺电视。雪山飞狐啊！我哋有关正杰， 合而可风。雪山飞狐，武林惊动，撩人风。疾似有龙，飞狐刀法绝世武功，绵绵恩怨恨爱眼容，冰河浅血雪岭争。义君子田归途，阴谋晴空，痴情人怨只依难圆爱梦。贫途争斗和蝶武功，冰河解冻，还待春风。冰河解冻，还待春风。 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一阵间咧，就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中耳炎嘅。好，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国停止干涉中国嘅内政、主权同领土完整，事关中国家嘅核心利益。喺呢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唔可能妥协退让。王毅警告打台湾牌十分危险，是在玩火。在涉疆事宜方面，不是人权、民族、宗教的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反极端主义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环过西北大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因为真的很喜欢很喜欢。我成日都讲咧，成日都如果自怨自艾自己唔好运嘅朋友，由今日开始话俾大家听，我好好运噶，咁样运气就会翻嚟噶啦。要确信自己幸运在手上，就会好好运噶啦。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健健康康在清晨，电话旁边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梁医生早晨， 早晨。 梁医生，之前几集讲紧呢一个耳仔嘅问题，今日继续都系继续探讨呢个耳仔嘅健康问题啊。今日讲呢个咧就叫做中耳炎。嗱，中耳炎我成日都听话啲细路仔啊比较多嘅，乜哥哥姐姐都会有中耳炎嘅咩？ 係啊，咩人都可以有中耳炎嘅，因為呢中耳炎呢其實因為呢就話我哋嘅中耳嘅部分佢聚積多咗一啲嘅水分喺度，啲水分唔可以流通嘅時候呢就會產生呢個感染而產生呢個中耳炎啦。 嗯，你讲积水，我又想起你之前讲的耳水不平衡，咁呢啲水同呢啲水又有即系咪一样嘅咧？唔同嘅嘢嚟噶。 同咁啊，内耳嗰几条嘅管道有啲水喺度啫，咁我中耳就唔应该有水分喺度嘅。 嗯， 咁咧因为咧中耳有任何嘅水分咧，都会喺个耳管里边流走咗嘅。我有一条耳管会流咗去个鼻腔里边嘅。 嗯， 咁所以咧就正正咧就系话。细蚊仔又会有即系容易有中耳炎咧，因为细蚊仔嗰个即系耳管嘅部分，即系未系发育得好好嘅时候咧，佢容易咧就系嗰啲菌咧躝咗上去嗰、那个即系中耳里边，引发起感染啊。通常同上呼吸道感染有关系。 嗯， 两者都系啦，系咪？ 咁嗱，有多时咧，我哋感冒咧都会觉得即耳仔塞咗，好似有啲水咁样。嗰啲系咪就系所谓你头先讲嗰啲，即系喺中耳里边嘅水啊？ 啱啦，咁咧其实话，当我哋个耳仔嗰个耳管系通道咧，通去鼻腔嘅部分嘅耳管咧，有少少阻塞嘅时候咧，其实正常嘅分泌物嘅水分唔可以流走咗去咧，咁自然咧就会变成有啲水分喺度落下落下咁咯。咁呢啲咧，如果唔系可以适时去处理得到咧，咁佢会有一啲嘅细菌里边滋生，就会导致一个感染。所以咩年龄都可以有。中耳方面嘅感染嘅， 嗱，你头先又讲要即系嗱嗱声处理佢啦，咁我揾张纸巾啊，或者揾个棉花棒落去索下啲水得唔得嘅咧？ 因为索唔到啊，因为佢喺耳膜里边啊，所以系索唔到嘅。就最紧要唔好喺棉花棒撩个耳仔，佢痛就唔好撩佢咯。 系 啊，呢个急性嘅毛病吓，即系话突然间嘅耳仔。唔听唔清楚，可能系咪要塞住，跟住越撩越衰嘅，可能 越撩越入噶嘛，系嘛？ 啊！越整越入嘅咧，唔会出翻嚟嘅，因为佢只会向入，唔会向出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都叫啲朋友咧，就唔好撩住耳仔啊！即系佢如果有嘢喺里边咧，等佢慢慢走翻出嚟，或者咧有啲时候咧可以睇医生会滴啲耳仔嘅水，等佢慢慢浮翻出嚟咧，系自然。因为咧，我哋个外耳部分咧都会有个自然向外嘅流动嘅，咁佢自然会流翻出嚟。咁都系好严重嘅时候，我哋需要睇专科医生啦、急症科啊，或者系耳鼻喉科医生咧，佢有一啲特制嘅一啲嘅显微镜同埋一特制嘅钳咧，就可以睇得清楚咧，真系有障碍物咧，就好小心地将佢移除咧，咁先系最安全嘅办法。 嗯， 咁其实翻中耳咧，如果系小果塞咧，就通常就个鼻管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呢啲部分咧就系需要咧就收咗鼻水啦，通个鼻水。方面咧，都要有啲藥物，包括一啲嘅噴鼻嘅藥物啊，同埋口服嘅抗敏藥物咧，令到咧係暢順翻咧，就可以好啲啊。咁甚至乎有輕微發燒啊、痛症，睇嗰個中耳裏邊有消興咧，都可能需要食抗生素啊。 嗱，咁如果咁样讲，我成日听啲人讲咧，话你洗头啊或者游水嘅时候入咗水咧，就好容易中耳炎，有冇咁嘅根据噶？ 其实系唔会嘅，因为我哋个耳膜如果冇穿过嘅话，你入几多水都冇问题噶，所以洗头同埋即系游泳咧，其实唔系令到佢有中耳炎嘅原因。不过咧，有啲小朋友佢可能系游泳啦，游泳嘅时候。佢又有一啲嘅上呼吸道感染啦，咁亦都引发起，譬如话有啲鼻窦炎啊，咁佢有各种嘅细菌喺个鼻窦去躝咗上去中耳而产生呢个即系中耳炎。 嗯，咁其实同呢个游水同埋呢一个嘅洗头系冇乜关系嘅。 系冇嘅，正常地游水系唔需要嘅、嗯。有啲朋友话要掟晒水出嚟， 系 就唔系需要嘅，因为啲水分会自己干咗同走翻出嚟，你唔好搞佢就可以噶啦，唔好撩佢。 系咁又有啲水分嘅时候，系咪即系打侧个身瞓觉咁，等佢慢慢流出嚟，定系其实真系唔使理佢，其实佢都会流出來。 哦，佢自己会都会流翻出嚟，因为我哋有啲微嘅毛细胞会将嗰啲水分去慢慢会索咗，同埋会拱翻出嚟嘅。 嗯，嗱，咁头先系讲呢个中耳炎，即系大部分都可能系一啲嘅病毒入咗入去，所以就可能真系要食药去帮到手啦。中耳炎如果唔理佢，咁会有咩后果？ 咁咪会感染啦，喉咙啦。咁甚至乎会令到个耳膜穿窿都可以啦，咁呢啲都会影响嗰、那个即系听力，甚至乎会溶咗个三嚿耳骨啊。 溶咗三嚿耳骨咁嚴重， 咁咪聽唔到嘢咯。啊，因為佢感染咧，咪會食咗啲骨去咯。係噶，其實嗰啲骨嘅感染都會食咗骨去嘅喎。 咁嗱，如果試過一次中耳炎啦，會唔會都會成日都會一感冒嘅時候就好容易走去耳仔嘅咧？ 都唔會嘅，即係唔係一個即係主力嘅即係復發性嘅毛病。咁當然有少部分人係嗰個耳仔有啲問題啦，咁即係少部分人就會有個復發嘅可能性嘅。 咁但係即係有冇得預防嘅咧？如果咁樣講？ 咁都系，其实就系话我哋预防个敏感啦。其实鼻敏感要医好佢啊，或者尽量减少鼻敏感，你有得放做嘅。或者长期可能要食鼻敏感药物啊，或者去喷一啲鼻敏感药，可以减低呢个发生嘅可能性。 咁会唔会其实就系令到自己即系身体健康啲，饮食均衡啲，做多啲运动啊，等自己个抵抗力高啲，咁其实系有帮助。 其中一个啦，不过就系局部嘅洗鼻啊，咁呢啲空气清新啊，喺屋企里边注意晒少啲尘咧，咁其实对嗰个鼻腔方面咧就系、是、清洁啲、健康啲咧，系减少咗嗰个中耳感染嘅机会。 明白晒啦，咁大家咧就唔好谂住咧呢个中耳炎系同呢一个冲凉啊、洗头啊或者游水有关。咁当然咧，即系话如果有咩问题都系要嗱声睇医生啦，唔系净系细路仔有嘅呢个问题，大人、细路、哥哥、姐姐一样会有呢一个问题嘅。好，咁今日唔该晒林万峰医生，下礼拜我哋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他也在找，我也在找。找到名利几多，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找到什么。什么？失了什么？可有认真选我？何必呢？何必呢？好似一切，他朝都会深爱过，失的多。 细个咧，唔知道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大亨》嘅，当然就系即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啦。咁但系咧，细个就以为呢首歌咧叫《何必》咧，因为佢唱咗好多次。好，咁啊带嚟咧有小凤姐嘅呢一首嘅《大亨》啊。望个钟咧，又到咗呢一个嘅上昼嘅6:25。今朝早咧拣嚟好多咧就系电视剧嘅歌曲。头先嗰首啊呢一个《幸运使我》就系呢一个嘅《鬼禁旧运》里边揾到嘅插曲啦。咁啊，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都系我播得真系都几多嘅一首嘅歌曲啊！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嚟自呢个电视剧嘅《天师执位》里边嘅主题曲啊，好中意好中意嘅一套戏，更加中意嘅系呢一首嘅主题曲。我哋有谭校长谭孝麟嘅。谭咏麟唔系谭孝麟，谭咏麟嘅呢一首《谁可改变》。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倦，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 缘分由天注定，命运系掌握喺自己手嘅。谁可改变？谭咏麟嘅歌声，望钟，哎呀，真系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再见嘅时间咧就系嚟紧嘅星期五啊，即系呢一个4月30日嘅清晨爽利再见啦。临走要提提你啦，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7%，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下星期五再见，拜拜。